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快车道新车来了继续播出啊。老车，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再来聊聊最近上市的新车。 对，说两款车啊，都是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有我们略显陌生的。 怎么说呢？怎么叫略显陌生呢？ 就是可能平时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这款车确实比较少见吧。 哦，那就先说说这款陌生的吧。 啊，可以啊。这个就是2018款的北京 B 勾系列的 B 勾20。 哎，说到这个 B 勾20，我跟你讲啊，刚上市发布会的时候特别逗。就是他们的发布会比较远啊。然后好像是在雁西湖那边，路途特别远。然后 B 勾20的上市发布会同时还有别的事情上市，但有一台绿色的 B 勾20就因为停在路边，好像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被人上了地锁 啊，占了人家的车位 啊。对，所以说当初是这上市的时候搞了这么个小的幽默呢。我们经常媒体老师会没事闲聊聊到的这款车，所以说也算它在这个车型这个级别当中应该还算独树一帜的，很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 除了这事儿之外呢，我觉得这些小车的外观还挺着实吸引人的啊。 这车的外观，哎呀，怎么说呢， 特别， 对，很特立独行吧。我再用个词，就是这个前脸啊，包括这尾灯啊，前灯啊，一些造型，能看出来它走的是一种阳刚范儿啊，就是尽量的让车展现出一种很硬朗的线条。但可能出于一些设计和搭配上的问题吧，我觉得哪些地方看上去还是不那么协调。 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钱吧。等于说最近上的它不算是一个大改款，是2018年款的。 对，年款的 啊，北京20车型。然后售价呢是 9.68 万元到 13.98 万元，还是这个价格区间。 对。 但是呢，这个年款车型嘛，毕竟是属于小改款，那有一些车型的细分配置就进行了一些调整。那具体都哪调了呢？老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配置是升级了啊，跟大家说 啊， 没发现有降低的，全部都是升级了。 那比标志这个好得多哈， 强多了，强多了。1.5T 的手动和CVT 的精英型呢，升级到了18寸的铝合金轮毂。 哦，轮毂更大了。 对，采用的轮胎规格达到了22555，然后增配了行李架、日间行车灯还有前雾灯。 哦，就是比原来更加好看了，更精神了。 哎，对。然后这个豪华版呢，刚才我们说的是精英版，这回说豪华版呢，多了一个外后视镜加热加电动折叠，还有照地灯。 哦，这我知道了。 对，自动雨刷。啊，防夹手的四门一键式车窗，电动六项调节的主驾驶，然后还有语音控制、车载的 WiFi、自动大灯、自动空调。 你看看啊，时下我觉得任何一个年款改款的车型，如果说你不在价格上做一些更低的调整的话，那么好，你拿出来一些更多的诚意和更多的配置，这是咱们消费者认可的。 没错，就千万别学那个。我们又要 你怎么还在减 标志啊？就减配了， 我就是死活想不明白，是你车，你要是说车卖太好， 关键他还不给你降价 啊？ 减配就减配吧， 哦，对的呢， 降价， 是可能那个车就应该现在是不是也不排场了，然后就干脆， 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就等着看吧，估计也要不了多久。 哎，有些车型啊，我跟你讲，就不会作就不会那什么，它越这么整越事儿麻烦。你看雪铁龙，我觉得同样是东风旗下的兄弟品牌， 对， 雪铁龙的车型做的现在就很踏实，定价很合理，然后配置搭的也够到位啊。但你过咱过一段时间别出什么跟标志一样的事儿， 那不会的。 我觉得雪铁龙做的还是很厚道的啊。好，那么这台比较罕以相见的车型呢，我们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这个另外一台。现在大马路上您应该是基本见不着，你要是见着那应该算是 上一代的。 当然我说这一代的，因为这车太新了，它是正经八百大新车，对吧？来，什么呢？林肯的领航员。 对，林肯全新的领航员。 上一代领航员长什么样呢？就是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好先生，孙红雷演的那个。 就是那个女主角她哥，然后开了一辆，就是独树一帜啊！我跟你讲啊，他把他领航员作为了一款行政级座驾， 嗯， 就是出门就开领航员，嗯、哇塞，就后面后座咽下，里边车空间倍儿大啊、嗯，大皮座、大皮沙发特别棒。就当时那一代领航员，说句实话，挺霸气的哈、啊， 对， 挺大气的， 嗯， 但是。新的领航员出来之后，让我们着实眼前一亮哈。 嗯，这个新的领航员可以说跟旧的领航员有一点很大的区别，就是它不再那么方方正正，虽然它依然很大，但是可以看出车头车尾的一些圆润的设计在里边。 嗯， 我是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尤其是那个头灯啊，还有那些个尾灯的那些处理上面，不再像过去那么突兀感那么强、 啊， 我觉得它是更精细了一些， 整体线条上就是外观上来讲更饱满了。 对对对，它还是很大，但是精细化了、 嗯。但说回来呢，这车还是更圆了，是吧？ 嗯， 就是加了一些圆润的元素。除了这一点呢，如整体的新的领航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更加豪华了。 对，那肯定的。 怎么讲呢？ 就是它一如既往的路线嘛， 屏幕多了。 啊、嗯，所以、哎、没跟大家说价格呢。 哦，对，没说呢哈。 啊， 那当然也不便宜啊，就是 11.28 万元起。 多少？再好好说一遍。 前面再加个100，100， 我来一打，我11万， 112.8万元起。我少看了个一啊，其实就两款车型啊，一个就是起步的112.8万，还有一个是122.8万，就两款。 嗯, 嗯, 嗯 啊， 对，这车很夸张啊，尺寸达到了5.35米。这朋友们好好想一想，5.35米是什么概念？ 这车是几座的？ 7座。 哦 啊，如果那个，如果您手里的驾照是 C1 的话，应该是严格意义上讲是开不了这款车的。 那就是我见来了我也开不了是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 那我们组里谁能开？ 你查临川啊，什么 B1 这种的都可以，B1往上的车的本都可以。 好，我天 哪！哦，你开不了是吗？ 我 下回就借这个， 我就是正常的那个 C 本、啊。 开玩笑 啊， 开玩笑，这个 谁没事有 B 本啊？还开小客， 还有 A1 的呢， 开那不 A1 不是开大客的吗？ 嗯，对，嗯， 但大客的车的票不是得一年一检吗？ 啊、对，他的 B 票不能 检，他的年审是比较频繁的。 对，就像我们这种开那个什么考斯特没戏，必须那个得 B, 肯定不可以、啊， 对吧？ 嗯， 但这台车着实反正也够长了，5.3米长，轴距3米，7座的，天哪！ 对，这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 嗯！ 然后刚才说了，这车变化了，变化外观呢是变得更圆润、更精致了。然后里边呢，我真的是觉得内饰的设计上比原来的车要上了一个特别提升，特别多。上了一个 台阶，是不是觉得美国人坐车稍微坐明白点了？ 其实林肯从他之前过往那些车型，嗯、像大陆，然后 MKX 啊、嗯、那些车上都能够看出来，它是有一种家族化的风范在里边。但是这种风格延续的很好。而且在我觉得在领航员上面有了一个升华，就是它空间大了，我可以把一些在其他小车型上那些紧凑的东西，我可以在这台车上放大 啊， 比 如屏幕， 比如说对啊，你比如说那块屏幕，我原来可能只能做9寸，我这回给你来个12寸的 啊， 这然后这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它真的是完全都给你就摆在这儿，就是 大手套箱、大扶手箱， 所以说 大皮座，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风格。这是我个人啊， 这车着实应该不是很好开。嗯、就是如果这台车到手里了，我过一段时间我借不来，但是我能做到。 嗯， 我去到时候先感受一下里边的空 间。是因为你开不了，嗯， 不是我开不了，因为我在汽车圈的好朋友他已经预约到了这款试驾车的首个直播， 啊， 然后到时候呢，我也跟大家的伙来商量，看看我能不能帮大家，我也感受一下，然后我也带大家用直播的方式来看看这款车。 对， 关注我的微博啊，微博搜索红城。 对， 说回来，这车呢配置反正也是挺高的。 对，说回来，说配，刚才咱们说的都是优点，我觉得再往下说，可能该慢慢的就该它显露出它的缺点了。 你不满意在哪儿呢？发动机？ 不是，这都不是 啊。就说这车，你看啊，咱想它个头大 啊， 第一带来的不便就是停车不好停， 是一个人 占 一个半车位， 占的车位要很大。第二一个呢，这个咱都知道，这个、 我想换算一下， 嗯。 他的车位能停4辆 smart 吗？ 差不多，5.3米，然后1辆 smart， 4辆，1.5米，那还可能还停不了， 但停3辆 是没问题， 停三 绝对没问题， 停3辆横过来停， 你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啊、 明白明白， 就是然后反正这样不耽误大家出嘛，嗯，对吧， 然后你再说它的这个发动机，它这个新的领航员用的是这个 3.5 升的双涡轮这个 V6 的发动机， 嗯， 这个动力是没问题，但是 参数看起来是 OK 的， 但是相应的我相信啊，这么大尺寸这么重的车身，它的油耗应该不会太低，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对， 嗯， 但是呢， 时速 可能 变速箱， 可能有的人也说了，那开这车的人应该不太在乎油耗， 你可别这么说。 但是啊，我就想说，对应的这个发动机来看的话，它的油耗水平应该不会太低。 看看吧，我觉得 啊、 嗯，如果说这台车用10AT 的变速箱能把整个车的油耗控制在13升以里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了，已经。 嗯，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洗车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啊。我明白，那个洗小轿车30，洗 SUV 50，洗领航员，你要不您给80吧，我给您打个折。要正常您这么大车，我们得收两辆车钱，收100。 真的，真的，这个确实是在日常用车这些小问题上，可能确实会给这些车主们带来那么一点点小麻烦。嗯， 你想的很细啊，老车、这是准车主的心思啊。 不，还是都是你囊中羞涩啊！ 哎，你囊中羞涩，你买这车吗？不，囊中不羞涩的 车，买 啊， 买， 真挺相中的， 真买，真买， 抓紧时间啊，找时间借一台，我们来大家来体验一下。行，这台车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反正100多万的大型的这种豪华 SUV， 而且那个是非承载式车身是吗？ 领航员，对对对， 对吧？ 嗯， 非承载式车身啊。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如果您有想拿100多万车去越野，这台车也是可以的。嗯，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有另外一款新车等着我们，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跟您说啊，又一个年款车型， 嗯、年款， 怎么说叫18款啊？新款宝马五系、 就是18款吧，可以这么说， 嗯嗯，然后售价是还是47.99到66.59万元， 对，这车没有什么大变化，它只是取消了一个528Li 上市特别版， 叫啥啊？ 就是这个，它那个取消就叫上市特别版， 哎，现在那个。都叫530了吧？ 啊，对，都叫530。 原来的528， 对， 都叫530、嗯。这个名号改了。 对，现在一共是大家记住啊，一共是只七款车型。嗯，然后那个这个七款车型全部有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车窗控制键，这整个这一区域，包括这个后视镜调节，由原来的塑料变成了镀铬。 那不是都是塑料吗？还是 镀铬了？ 就是亮塑料吗？ 镀铬是一种金属了。 啊、 哦，金属的。 啊、哦，我一直以为镀铬是塑料， 嗯、啊，别， 是金属啊， 金属嘛、啊。 等等，镀铬是不是塑料上面镀一层金属？ 不是那么简单，你想的也太那个。 反正这塑料变金属了 啊，质感更好了，亮了，然后有手印的难擦了，嗯， 哎，确实确实 是吧？ 嗯、 我觉得镀铬这种东西、啊、 还真不叫镀铬，人叫电镀，电镀。 啊，你说电镀就、那也留手印儿， 那对那个确实指纹是比较能够明显的看到啊， 嗯，其他改变不大。然后另外是540的行政版，价格上调了2000块钱、啊，可能大家觉得这车 530是全部上调了1000元， 干啥都涨价，就因为涨了这个， 哎， 电镀 怎么说呢？ 电镀车窗案 大家都明白那个什么出在什么身上了。 哎，行吧，你这不厚道一整、好吧，今天新车来了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拿什么跟你作比？